来也多终身就是这样。 你看就是越到终身来讲。 嗯。是不是这样？嗯。现在的社会很乱。 系咪？而家社会好乱。 那，怎么爱自己？如果你对自己没有很否定的态度，你没有办法克服这个态度，那你要用方便来是为自己为可爱的众生。 如果你对自己有否定的态度咧，咁点样爱自己咧？你要用方便去面对呢样挑战。 那每个众生，如果你很难是为自己为可爱的众生，对自己修四个愿，那你先是为一个你喜欢的所愿。 你先思维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所愿。 你喜欢的所愿，你不是特别执着。 你喜欢的所愿，你不是特别执着。 好像一个小小猫。 好像一只小猫。小狗狗。小狗狗。 很无辜。 很无辜。 小小孩。 小孩。 小娃娃，很无辜。 小娃娃， 我们都以前是这样。 我们以前都一样。 很无辜。 很无辜。 那你是为这样，好像你是为你这种终身，然后再用自己为所愿，来了解这个感觉。 你思维这种众生，然后用自己为所愿来了解这个感觉。 如果你们打坐的时候，你们的心状变成好像金字塔。 你打坐的时候，你们观赏自己的形状好像金字塔。 那你思维自己为金字塔很稳定。 思维自己为金字塔很稳定。 很舒服的所愿， 好舒服的所愿。 那这样比较容易深入法门。 咁样比较容易深入法门。 那现在休息15分钟，再打坐15分钟。